听经典。 曾国藩曾经说过，书未深者面自脆润，读书可以充实自己的精神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。去读书吧，读书能带给我们的改变是由内而外，由里及表的升华。读书能使我们在越来越浮躁的社会里找到自己，得到温暖。 再见，从未得到一句爱我的誓言，却送上我爱你一万年。